家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最详尽的新马资讯，带你看尽世界马坛，论尽马圈天南地北。马场 USB 节目主持人尤达辣辣， 好啦，欢迎大家收睇今日10月29号晚嘅马场 USB， 我係尤达。 我係辣辣。 咁啊，今日晏昼呢就澳洲就跑完呢一个嘅维省打比啦，咁啊跟住礼拜二呢就跑呢个 Melbourne Cup 啦，咁但係呢即係今日即係都因为听日呢都仲有一场秋季天王 賞。带咗两个朋友嚟做嘉宾啦。 系啦，咁啊，一阵间我哋第二节讲天王賞嗰阵先至 介绍呢两个 朋友出嚟，俾大家认识啦。因为呢两场，即系呢两只马都应该都系焦点，都其中一个焦点所在啦。嗱，咁讲翻咧，上个礼拜咧，就即系我哋喺个节目嘅过当中咧，我哋就公布咗嗰、那个即系海旋门大赛嗰个马宝嗰个游戏嘅领奖办，即系嗰个参加办法啦。咁我哋咧就因为咧。距離嗰個截止時間11月30號咧，都仲有一段時間，咁亦都係希望可以趁呢段時間咧，又同埋今日又29號啦，就希望大家咧就真係踴躍啲交月費咧，咁就可以參加呢個遊戲。咁所以咧，我哋就趁呢個時間咧，我哋再即係公布翻嗰個遊戲係點嘅情況。我哋或者去一張相先。系啦，咁啊，大家如果有睇翻咧，都知道啦。嗱，我哋嗰個遊戲嗰個問題咧，其實就好簡單嘅啫。就係問大家咧，即係今年係海旋門大賽三甲馬當中咧，有啲乜嘢共通嘅地方？咁其實咧，嗱，即係上個禮拜咧，我哋出咗即係呢個黐友咧，咁都收到啲朋友都係參加，俾啲答案咧，咁啲答案都幾有創意下嘅。咁啊嗱，但係咧，即係當然啦，啲我哋上個禮拜都講過啦，就係話其實三隻馬當中都三隻馬裏邊咧，即係呢個艷跡可尋啦、高地之母啦，同埋呢個佐治勳章咧，其實三匹馬咧都有若干嘅共通地方嘅。咁啊，但係咧就喺呢個遊戲裏面咧，就你大家只需要答一個。当然你哋搭晒一大轮，搭晒一大堆都冇所谓嘅。咁当然啦，我哋宣布咗嗰、那个即系揭晓咗之后咧，咁就当然就大家睇翻个答案啦。咁就好简单嘅咧，咁大家就可以睇到啦，就喺个而家个荧光幕嗰度啦。咁就到时大即系咧，你哋知道个答案之后咧，咁就麻烦大家咧。就將你哋嘅聯絡電話同埋嗰個月費收據，當然就最緊要係個答案啦。咁就咧就 send 去呢一個以下呢一個電郵地址，就係咧racingusb@gmail.com。咁咧我哋咧就即係咧收集咗大家答案之後咧，咁啊截止日期咧就係下個月嘅30號，11月30號。咁即係話咧，而家呢段時間咧，大家咧都仲可以咧，即係交會費、交月費咧，就支持我哋節目之餘咧，就都可以參加啦。咁我哋呢個名額咧，即係得獎嘅名額咧，嗱，大家見到嗰本即係碌落少少啊， 冇啊， 係啦，咁應該大家都睇到啦。咁大家上翻去嗰個 post 嗰度睇啦。咁啊，見到嗰本咧就係下邊嗰本馬寶咧，就係阿甩甩咧，就今次喺呢個海旋門大賽帶翻嚟俾大家嘅一本海旋門嘅官方馬寶嘅。咁咧得獎嘅名額就有三個嘅。嗱，咁一陣間節目結尾嘅時候咧，我都會再出呢一個 post 俾大家就再睇翻嘅。好啦，咁啊，今日講翻今次嘅賽事先啦，有啲咩馬退出啦？ 咁啊，第二場五號嘅法國將軍啊退出咗，咁啊由後備馬帝國之星就補上，騎師就換咗黃浩南嘅。咁另外第七場三號嘅威利大大都退出咗，咁啊換咗只天使進區上嚟，咁啊由羅里亞執姜嘅。 系啦，咁啊得两只马退出咗啫嗱， 系啦， 咁啊咁啊，我哋呢一节咧就会讲两场本地赛事啦，咁嗱，跟翻嚟嘅第二节咧，我哋咧就会全节咧就会讲听日晏昼喺日本东京竞马场上演嗰场秋季天王赛，咁我哋事不宜迟，我哋不如 讲 第八场先啦，好嘛？ 睇下啲片先，今日个系要讲第八场，咁我哋睇下啲片先啦。首先看看隻中華寶貝，其實這一場馬的步速就很慢，所以前面那些中華寶貝都 好順利咁可以翻到嚟啦，嗰啲平天下咁啊，行進寶區追到氣級都追唔到。咁另外就因為走一隻四千金咁啊走咗出嚟咁樣。咁呢一組其實就中華保會佔咗個慢步速嘅形勢。好啦，咁另外就講下只夢幻仙子，其實而家前面啊，即係以前夢寐以求啊馬生嗰件衫，嗰只。嗰件彩衣，咁夢幻仙子其實咧呢一場咧就係全熱門，佢都其實佔盡咗優勢，但係佢都輸翻俾只靚猴王咁樣，咁所以我自己就會覺得呢一場其實就睇到佢有少許盡啦，咁其實佢後面都只係贏到香港新星 黎海榮上一場就sorry 呢個郭能嗰場有啲託大啦， 咁呢一場咁跟住睇一隻翡翠紅星啊，其實佢兩次咧同呢個健康歡笑交手咧，都輸俾只健康都輸俾只健康歡笑嘅。咁呢一隻嘛，因為有啲前速咧，咁今次咧就換阿妹咁啊走過嚟快活谷咁樣就嚟士多鋪咁樣咁樣嘅。咁啊睇下縮翻落去跑千二啊點啊。咁但係其實呢組對手只係有形勢同埋揮闖，又唔係真係好叻嘅嘛。好啦，咁啊跟住睇一隻罕陳見呢個上季嘅賽事嚟嘅。嗱，呢一隻馬其實咧嚟香港咧之前咧喺法國贏表列賽評到80多分起步嘅，咁啊搞一大輪轉過幾次馬房啊，終於現翻個真身出嚟。嗱，以佢呢一場同只中華寶貝彈得曬後邊咧，咁應該係仲有得贏嘅呢一隻罕陳見。咁跟住就睇一隻德利多啦，呢一場其實就係咧順勢寶咧要再嚟。要去報仇嗰場馬，咁但係呢一場其實留意只德利多咧，佢衝衝下嘅，因為咧佢咧就請嗰只順勢寶啊食三文治啊，去到最後一百米，所以其實佢最後咧都唔係騎得嗱，就係呢度啦。嗱，你見到莫雷拉收停咗，就因為夾到只順勢寶，佢唔掹翻出去咧，有機會俾人罰停賽嘅嗰度係。 係啦，冇錯。 咁啊，事不宜遲啊，咁你講先啦。 好嗱，其實今 日有新馬要講，留咗， 係有一隻團圓豐收啊嘛， 兩隻，一隻 新威龍。 首先看下新威龙嗰个血统先啦，嗱呢一只马就系嗰一只飞来晚个老豆啊，叫做 Dupova， 就系佢系佢老豆嘅，就系呢个血统嘅。咁啊呢个血统本身最叻就飞来晚啦，暂时而家所有指示咁样就同埋细泽之星啦，咁样都系集中跑短途嘅。妈妈嗰边咧出自 Fine Spur， 咁啊跑1000至1100米咁啊。上個名四次但贏不到嘛，咁啊生個五胎四隻頭四胎都贏曬嘅，咁啊贏800至1400米。嗱，我哋睇一睇佢嘅海外賽績，啊自視好高啊！一出贏完之後咧，跟住走去跑銀拖鞋同埋走去跑呢個 Paco 錦標，即係兩場都係兩歲二級賽，但就跑得唔好啦。嗱，最緊要其實睇一樣嘢，佢尾二落一場馬喺玫瑰崗跑一場 BM85分嘅賽事，就咩輕磅跑個第二。咁呢一場呢啊，雖然啦，佢係一個冬季賽期啦，即係12月跑嘅，咁嗰個水準又會低啲啦，因為嗰啲好馬去曬休息。但係佢跑到 BM85分，其實都係接近表列賽嘅水準嚟嘅啦。即係如果去到呢一個評分水位，咁最緊要一樣嘢就係話。頭馬之後是贏 BM92分的賽事可以贏到，第三個隻除了贏一場 BM82分的賽事，就是那個Magic Million 那個賽日的其中一場跑1100米的那場賽事，就跑過第三，也都在表現賽上過名。這一隻馬的水準呢，其實我們一路看片一路講，不如 好啊， 看看他怎樣贏。這場放頭的就是新威龍來的，因為佢呢場馬輕磅嘅設置，輕磅自己放下放下咁樣就放到跑個第二嘅。咁呢一類嘅賽績其實似邊只馬？澳門嗰只亞方索啊，都係喺呢類咁嘅冬季賽期跑嗰啲 BM85分啊嗰一類型嘅賽事。 呢度以為贏緊，但係外面嗰只冚咗上嚟就過咗佢啦。 後邊嗰只就過咗佢嘅。咁但係跟住之後贏嗰只其實都犀利嘅。你問我呢一隻馬而家拆74分，佢係高柏新馬房嘅74分馬。咁樣喺表決賽嗰咁呢一啲馬呢，如果咁樣呢佢跑到 BM85分都可以跑第二呢，其實三班呢佢一定係舊班，而且有啲水位可以走，佢仲要嗰場係城市馬場嘅賽事啦。 咁講啦，咁講啦，我同意你講嗰句呢，即係呢幕後即係呢隻馬喺嗰邊呢就真係心存大慾嘅，即係呢佢應該呢，即係你睇佢之前佢兩歲嘅部署呢，就應該係想跑金拖鞋。咁但係呢就跑咗，即係呢一出贏咗場，即係叫做兩歲平榜之後咧，就諗住就 跑銀胎搏唔到啦，跟住就再跑場 Paco Sticks 咧，就諗住就因為呢兩場係金拖鞋嘅入圍賽，因為立到三甲咧，佢就可以自動就即係入到選噶啦，咁樣即係再加錢就入選啦，即係如果贏咗就一定係啦。咁但係佢兩場搏唔到，跟住咧佢就一唞就唞到去即係秋即係春季嗰邊嘅春季之後先復出。咁其實你睇翻佢嗰場第二咧，其實最之前嗰場贏咧。咁就即係當然啦，你即係嗰場馬佢係有少少即係托大咗少少咧。如果你睇翻頭先嗰個騎師，即係郭立基啊，即係都同埋你見到佢咧，最後嗰幾步都有少少立腳下，咁後邊嗰即係外邊冚佢嗰只叫做 Star Wondering， 嗰只 Star Wondering 咧一冚過就過咗啦嚇， 92分嘅嗰只 Star Wondering， 冇錯啦，係啦。 咁所以其實呢一組個水準係高， 所以唔抵㗎呢只馬， 74分有水位。其實如果呢啲馬嚟香港，如果我做評榜員咧。我起碼都要俾78至80分， 咁又唔得， 因為佢跑到 BM8， 不過佢就係因為係嗰啲叫做歇冬期嗰啲賽事啊。 咁你如果你要評到80几分，你起碼要有個 black tie 先得㗎啦。咁而家70几分咧就恰可啦，73分。 佢有水位嘅呢只， 有水位，有水位。 咁但係咧，高柏新馬房咧呢排咧。好似成個馬房都好立咁， 即係大家睇下上個禮啱啱禮拜三嗰日嗰只武術冠軍嘅，真係想飯都噴出嚟啦， 我哋因為嗰日我都話，唉，應該都贏啦，執埋個一檔有施卓峰又冇跑錯，只馬係冇，咁所以我暫時 係馬冇，人有馬冇， 係啦，咁啊，暫時呢只馬等個馬房回咗嚟先啦，但係有用 嘅。不過呢只馬咧，嗱呢一場咧，其實佢操得都幾足下嘅。不過咧，即係咧呢場你可以睇下佢走勢啦，我哋講埋下一隻啦。 下一隻係團圓豐收啊！ 團圓豐收 ，Bianconi 啊，即係其實咁咧，其實就贏過一場。 佢啊，佢個血統表，血統表啊嚇。 收係。 係啦 ，Bianconi 啊。本身咧就贏一場二級賽啦，佢最好嗰只就係個 Conian 啦，即係險家同美麗王牌嗰個老豆啦。媽媽嗰邊咧其實就出自 Lanfer 啊，咁啊有一隻同母兄長叫大明珠啊，贏過泥地嘅。咁其實之前兩胎都贏到1200至1800米嘅，咁出自 Lanfer 本身係加拿大馬嘅。咁呢一隻馬有啲泥地應該 OK 嘅，不過睇一睇佢嗰個賽績啊。好簡單嘅啫，喺嗰啲鄉下到唔鄉下嘅維省嗰啲馬場贏一場處女馬賽事，咁咧跑第二嗰只咧，而家都仲係處女馬嚟嘅，第三嗰只咧要跑到第16場先至贏到馬，咁我哋不如睇一睇嗰條片啦，佢贏嗰條，其實贏得都辛苦嘅，你問我嘅話，因為其實最後都要比要打，咁啊有啲反應啦，咁其實就你問我呢一場嘅水準就係4班尾5班頂， 而家啱啱透出呢一隻啦， 係啊，佢贏得輕鬆啦，你問我呢一場嘅水準其實4班尾5班頂到啦，咁樣 咁你處女馬啫喎， 係啊，咪就係4班尾5班頂咯，咪就係呢一場水準，暫時試習亦都未有啲嘢睇，咁啊睇。咁啊，假牌先啦，呢只馬未得住啊，應該就係。咁啊，講 tips 啦，可以。 好啦，嗱，咁咧就呢場咧，其實就都係一啲，即係應該矛頭都係應該睇下，即係罕陳見啦，睇下可唔可以即係嚇再出再贏啦。咁但係咧，即係我又未揀正選，又未揀到佢。但係今日咧，我睇到咧，即係阿苗禮德嗰手馬都好似。都幾惡咁樣啦，咁所以咧，我呢場馬我都會集中睇翻，即係都會集中睇翻嗰只多多勁氣啦。其實嗰個多多勁氣啦，咁其實今季就即係呢場就叫做今季第一鋪出啦。咁但係如果你睇翻佢上季即係尾最後嗰三場啦，即係喺四班嘅時候咧，一打踏贏咗兩場之後就升上三班，咁升到上三班咧，咁就可能就即係有啲消化唔到啦，因為你再睇翻其實。嗰兩場之前，佢已經係直落贏咗四場，個評分由32分就去到當時嘅62分，咁你去到第五場咁就梗係要消化啲評分啦。咁但係咧，就經過一個暑期之後咧，咁只馬其實咧，你睇到佢咧係做足好多功夫跑啦，咁又單跳一段，又走啲21个几啊。咁最近亦都安排阿妹去谷草試習啦。咁都即係個時間又唔係話太快，咁但係其實佢個姿態就幾輕鬆嘅，咁就已經喺前面走，就輕鬆放翻嚟。咁只馬都磨得都幾 sharp 嚇。咁所以咧，同埋呢一次咧，佢又揾到阿豪南哥啦，因為阿妹又要騎只翡翠紅星啦，咁啊。咁就111磅咧，其實就真係會幾澳洲，同埋佢有個二檔咧，咁即係通常呢啲咁樣嘅谷草日馬咧，就即係都係爆多噶啦，咁所以咧就同埋呢次呢只馬 又消叫做消化咗個評分，咁又試準咗，又叫就試過集試準咗嚟跑，咁又有翻個二檔，又孭到咁輕磅，所以馬膽我就一定即係要擺佢出嚟先。咁另外啦，跟住再揀上去咧，我就會揀翻只中華寶貝一號啊，即係雖然咧嗱，上一場佢同只四千金。即係跑咧，就話叫做係賺咗啲形勢之下，就即係俾只四千金過咗啦。咁但係即係你要再睇翻佢贏，佢贏嗰只都係一隻平天下，即係平天下都係一隻傷咗好耐再出翻嚟跑嘅嘛。咁即係好似又冇乜說服力。但係又咁講咧，今次咧最即係佢跑完呢一場左場之後咧，咁啊見到阿徐宇石咧就都特登攤一段，即係攤一課攤一。走一段咧，廿二个即系揾个助手走一段廿二个六咧，只马咧就俾我睇我落去咧，嗰个脚法都几爽朗。咁我觉得就今次仲要摆个真系硬攻到唔硬攻嘅苏兆辉咧。咁啊，虽则呢只马曾经都输过俾罕陈建顺世宝嗰啲啦，咁上季啦，咁其实今季呢只马都系慢慢咁样好紧嘅。咁所以就即系有阿苏兆辉之助咧，咁就都唔怕佢130磅啦。咁所以咧马即系咧，我就会攞呢一只嚟做配角啦。咁罕陈建咁啊，即係一個鋭氣，一口氣上嚟，三班咁上一場，三班都即係上季季尾贏到上嚟，咁又係操足咗先嚟跑嘅。咁呢只馬咁睇下佢即係可以再頂得幾多，同埋呢次佢又唔係孭得咁重磅啦。咁但係即係問題個賠率就真係太唔直博，所以我又唔敢擺佢喺膽啦。咁最後啦。咁我就揀多隻咧，咁就係呢隻夢幻仙子啦。咁其實夢幻仙子，咁其實上一場咧，阿國能咧就真係騎得有啲托大嘅，即係諗住贏緊之下咧，諗唔到啫。阿田泰康只尾嗰只靚猴王咧，頂唔冧咁樣就爛仔咁樣衝上嚟就擒鬼咗佢，咁啊個贏成四萬啦。但係咧修正咗之後咧，咁啊只馬都持續好嘅，但係咧個十二檔咧又可能會對佢有影響，所以我又唔敢擺佢喺度啦，咁但係就即係配腳又唔可以少得佢啦，所以咧呢一場第八場我就係俾十一號嘅多多勁氣做膽啦，咁一號嘅中華寶貝咁啊可以單 Q 翻啦，咁啊跟住拖翻兩隻熱門啊，六號罕陳建同埋四號嘅夢幻仙子。 好啦，我就排名不分先後啦，冇正選、次選、三選、四選，就揀四隻馬出嚟，就大家穿勻佢咁樣就咩？因為始終呢一場其實實力馬都比較多嘅，因為咧基於呢一場馬咧，佢有翡翠紅星會放啊，因為有蔣家琪喺度，咁唔通留住只馬嚟跑咩？咁多多勁氣，你啱啱講過，佢亦都係一隻放頭馬啦，擺黃浩南上嚟，咁佢都係要放噶啦。咁所以預期咧呢一場嘅 pacing 咧就會快嘅。咁所以我首先就一定第一隻揀一隻罕陳建先啦，因為一隻後上能力咁強嘅人，咁佢上季尾咁同只中華寶貝都彈得曬後邊嗰啲馬嚟贏。咁呢一隻馬嚟香港之前咧就喺法國咧贏嗰場聖帕德烈錦標嗰人1600米啊。咁按理咧而家減，咁咧其實咧大摩咧曾經嗰陣咧都勸個馬主要退役，咁但係個馬主唔死。拉咗高柏新嗰个搞唔掂，结果被方家柏搞掂。咁以而家呢个评分咧，其实去到60几分、68分嘅时候，其实我觉得佢仲可以喺谷草有一至两场头马嘅，有啲似咧上季嗰只索咖啡咁样嘅。咁所以我自己就其中呢只系我其中一只心水啦。另外一只就系德利多。嗱，捐故咧今季咧就转咗喺沈集成嗰度开咗窍啦。咁啊有莫雷拉之助，系咪呢一场嘅步速会快嘅？咁啊 A 栏咧亦都唔需要太介意个档位啦。咁啊后上亦都会好跑嘅。咁所以呢两只马就执咗出嚟先啦。咁另外一只就系四号嘅梦幻仙子。咁咧梦幻仙子咧就呢一只马其實就有好多證明呢一隻馬其實有實力，三班係一定夠啦。好多人嚇怕咗佢嗰個十二檔啦，咁但係我就覺得如果跑谷草 A 欄嘅日賽咧，就冇乜所謂嘅。其實你問我，我唔係好介意嗰個檔位。咁佢亦都係其中一隻呢場真勝分子啦。最後都揀翻只翡翠紅星，其實睇到姚冠輝都好想交代嘅。你諗下都要1400米，佢上次咧同只健康歡笑跑咧最後兩步佢有少少立腳嘅，咁跟住翻翻嚟跑谷草短直路買翻阿妹喺度咁。唯一呢只放头马，我啊执翻落嚟，咁啊五排次序啦，咁样就六号嘅罕陈建，摆呢度，六号嘅罕陈建，十号嘅德利多，四号嘅梦幻仙子，同埋五号嘅翡翠红星，五排次序啦，咁啊四只互村买 Q 买四连环三重彩，咁啊算啦。 好啦，咁跟住我哋咧就讲埋第十场啦，咁啊我哋去咗睇片先。 好啦，第十场就二班跑千二米，咁啊睇下只醒提飞啦。嗱，呢一场马咧，佢就以爆大眼嘅身份咧，就做瓜咗嗰只威力村嘅。咁啊，赢得威力村嘅马亦都唔差得边。咁但系其实呢一只马咧，跑谷草系一定跑好过跑田草嘅，因为佢嚟香港之前咧，跑嗰场红船澳锦标咧，跑得近咧，就系跑满里谷嘅。咁所以呢一只马谷草一定系好过跑田草嘅。就係咁啦，咁另外一隻起等行啦，亦都呢一隻馬其實喺呢一組嚟講咧，佢個級數咧一定係佔到最大嘅優勢。喂，因為佢係考嗰啲港澳杯，你睇下呢場佢同嗰啲髮型起嗰啲一齊跑。喂，你而家嗰啲陀飛輪啊嗰啲咧，全部其實都係第三班馬嚟嘅啫嘛。咁所以你問我嘅話咧，我自己就覺得佢應該呢一場其中一隻增勝分子。好啦，另外一隻月影啊，嗱呢一隻馬越跑越進步，我相信都係配合方家柏今日成手馬而嚟。几步就过晒你啦！你谂下，佢亦都过到只佢亦都系赢威力村嘅。咁威力村跟住之后系赢巴基之星添啦，咁样咁所以咧其实佢都弹得咗后面赢咗嗰啲牛精叻仔啦。咁其实呢一个水准其实唔差。好啦，睇下只有心人啊，又要讲嗰只顺势宝俾人阻嗰一场嘛。嗱，顺势宝入边就俾人阻，咁跟住佢咧就喺出边长驱直进跑 A 栏。咁咧再出边嗰只咧就系嗰只嗰只入边嗰只就系状元才啊咁样嘅，咁所以呢一场有心人就占咗个场地优势啦，就跑得唔错啦。咁另外跟住睇下只彩夫啊，其实都系同一日跑嘅，咁呢一组马咧就比较弱啲。咁另外仲有只心花怒放就喺度跑嘅，咁呢只彩夫其实都评分都好尽啦，咁今次就掹到阿莫雷拉，咁啊希望都要求交一副要求交代嘅样子啦。咁咧呢場其實佢都係對嗰啲一片光明啊、飛龍區同埋君必勝嗰類嘛，咁啊好啦，跟住睇下只陀飛輪啦，亦都係相信呢一場其中係真勝分子嚟嘅。咁呢一隻馬其實老老實實講，你問我咁啊英國馬咁啊跑到五歲，而家比之前更加進一步啦。咁之前嗰場就翻咗去沙田跑就唔作得準啦，有蘇兆輝排翻個一檔啊，睇下會唔會陳奕迅上身，跟住就。嚼低呢場馬，嚼呢場馬。好，不過呢一場有隻新馬要講下，就嗰只文藝 學家嘛。 啊，好麻煩嘅一隻馬，呢只 出個血統表先，唔該。 係啦，咁呢只咧就係 Loop De Vega， 即係代代為王嗰個老豆啊。咁啊，軍用戰神亦都係咩？咁啊，新種嚟啊，法國打比冠呢只係法國打比冠軍嚟嘅呢只 Loop De Vega。咁咧啊， 即係喜劇泰斗啊。 咁咧就贏過，咁而家最好嘅就係嗰只比力多咧，就最近就贏咗樂景傑錦標啦。最好就係香港而家暫時最有代表性嗰只就係代代為王啦，聖 James 武士皇宮錦標跑第三啦，同埋意大利二級賽冠軍軍勇戰神啦。媽媽嗰邊就出自虎山行贏過一場二千米，咁樣就本身呢只媽媽嘅同母馬有兩隻咧都贏過三級賽，主要成員都係贏。一里以上啊，咁我哋睇一睇嗰个赛绩表先。嗱，费尚练嘅马，法国费伯华练嘅马，咁但系咧就着恶八人三跑嘅呢只马就系、是，咁因为个血统嗰个问题啦，佢唔系属应该唔系属于枯磨自己必嗰啲血统嚟嘅。如果睇呢只马嗰个血统组合嚟讲，咁咧就最后嗰场赢个表决赛度赢嗰场千百米，咁啊跟住咁啊赢嗰场表决赛嗰场巴黎斯大赛，咁但系就唔系响一啲法国最顶级嗰啲马场度跑啦。咁咧我哋一路睇片一路讲啦，咁啊着紫色衫嗰只即系枯磨嗰件衫嗰只文藝學家。咁呢一場其實佢跑第二同跑第三嗰兩隻馬，其實之後都贏到表熱賽。嗱，按理就唔差嘅馬嚟嘅。咁啊，均速咁亦都喺香港應該就以呢一個賽，即係香港二三班跑長途就應該有啲作為嘅。咁咧，但係咧呢隻馬嚟到香港咧，就試過水土不服。咁啊，又試過全身麻醉做手術，醫嗰個腹絞痛，即係絞長沙啦。我哋所謂話。試習咧就打都唔喐，同埋又轉過馬房嚟嘅。佢嚟香港之前，其實佢喺告東尼嗰邊，佢轉過馬房嚟嘅，轉搞過好多嘢。所以呢只馬，我會點樣睇呢？我暫時列佢為隱風神區嗰一類馬先，假牌先啦，未得住嘅呢只馬應該都 係啦。嗱，咁啊呢一節嘅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下一節翻嚟咧就先講翻呢個呢場嘅心水，跟住之後咧就講秋季天王賞，唔好行開。